Hello， 欢迎来到99 TV 苗知识，我是 Joy。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儿时的那些经典动画，虽然我看的并不算很多，结合我怪咖老公看的那些少年动画，那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那些儿时的经典，并探讨一下当年埋在动画深处的那些含义吧。说到90年代的动画，绝对是神作辈出，当然最有名的一定是 EVA 新世纪福音战士了。最近刚好它的新剧场版结局篇上映，有空的话倒是会解析 EVA 新剧场版的故事。而对很多男生而言，印象最深的动画之一一定有富坚义博的悠悠白书。这部动画虽然结局草草了事，前半段故事也不是太过精彩，但是依然有它的亮眼之处。根据我怪咖老公的回忆，他们小时候在香港看龙珠、悠悠白书之类动画，要在周六深夜12点在 TVB 看，所以童年回忆很多就是熬夜看动画的那些时光，困了就去洗脸，一星期一集还是在深夜，这绝对不容错过。我想可能很多年轻人喜欢熬夜也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吧。悠悠白书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故事的开头，一个整天在学校打架的不良少年，为了救一位儿童被汽车撞死，而他真正就是故事的主角，第一集主角就死了，这桥段确实很有噱头。不过这时的悠悠白书还只是一部有些搞笑意味的校园题材动画，即使主角悠助成功复活成为灵界侦探，故事也并不算很出彩。直到90年代的标准王道格局出现。说到90年代的动画，如果要成为王道，有一些必然要素，首先要有五位角色组成主角群，而主角群中必然要有一位很像女人的男人，比如圣斗士中的顺，悠悠白书中的战马，接着一定会有一位很不合群很酷的角色，圣斗士的一辉，龙珠的贝吉塔，悠悠白书的飞影等等。更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位热血超级重视友情的主角。在90年代，这就是一部成功王道动画的方程式，虽然有各种变化，但是基本的套路并不会改变。在悠悠白书逐渐集齐那主角群后，动画也就逐渐走入了王道。在当时还有一个惯用伎俩，就是武术大会，不管是龙珠的天下第一武术大会，还是悠悠白书的暗黑武术大会，都成功唤起了少年的热血。虽然给当时的观众看得很有快感，但这也是作者偷懒的绝佳机会。武术大会不但是可以专心设计各种好看的打斗场景，还不需要分心去编排故事，只要招式够精彩，可以完全忽略逻辑思维。不过缺陷就是如果一直打擂台，很快就会让人感到乏味。就像悠悠白书后期，因为作者想快点结束连载，所以又来了一次魔界大赛，这让读者感觉很没有诚意。不过这就是富坚义博，像他另一部《亨塔》从90年代画到现在都没有完工，他可不是像《海贼王》与《火影》那样勤奋，《亨塔》的故事只是一直拖着，并没有太多的进展。那么是不是悠悠白书就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呢？其实悠悠白书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段就是仙水篇，仙水不同于护与履，护与履是力量型，而仙水是智慧型。在仙水背后有一个看不透的阴谋，最主要仙水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派那么简单，他实际上有着自己的理想和正义。原本善良的仙水曾经与幽助一样都是灵界侦探，可偏偏让他看到了人类真实的面貌。他看了一卷叫黑之章的录影带，这卷录影带时长30000小时，它详细记录了人类犯下罪恶，里边表现出人类最丑陋的一面，他们虐杀所谓的妖怪，手段残忍至极。有人认为仙水看完黑之章之后全面黑化，但我并不这么认为。仙水并不是黑化，而是觉醒。我们往往都会丑化我们的敌人，即使他们和我们一样。如果当你知道自己捍卫的圈子、宗教、国家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样子，甚至不值得自己去维护，那时你会怎么选择呢？是坚守信念、拨乱反正，还是维护自己一边的利益？这种选择一点都不容易，何况原本认定的加害者其实是受害的一方。就像为了反恐怖活动，将某些种族用集中营的方式管理，甚至将对方绝育、虐待或屠杀，这时你会做出怎样的抉择？是继续助纣为虐，还是站在受害者那边？仙水的觉醒是需要莫大的勇气，他不是一个冲动的角色，他绝对清楚知道自己的处境，他自己曾经就是灵界侦探，所以他很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后果。在动画中，仙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定，他是一位人格分裂者。还记得我之前讲过一期六个人格出庭作证的案件中提到，人格分裂者可以创造出许多不同的人格，每个人格都有着自己的名字、外貌特征、独特的衣着甚至性别，而他的人格之间还知道对方的存在，最多有人可以有2500个人格。 而仙水就真实呈现了这种多重人格，他甚至会与自己七个不同性格开会，每个不同性格的仙水会在他需要的时候出来，这绝对是一个难缠的对手。显然富坚义博对仙水角色刻画十分细致，这在当时也给观众带来不少惊喜，不再是龙珠那种拯救地球的故事，而是探讨人性、惩罚与救赎的故事。当然仙水与树其实已经策划好一切，他们试图打开人间与魔界的通道，而幽助他们其实也是在仙水计划中的一部分。虽然树已经打通了通往魔界的通道，可是在这个通道中有一个结界，使得高等级的妖怪无法过来。为了破坏这个结界，仙水才主动接触主角群，希望可以借助他们中一位叫三元的灵界来破坏结界。在仙水布下的一个一个陷阱中，正是在逼使三元发挥出巨大的潜能，用来达成自己的目的。最后仙水杀死了幽助来唤醒三元，逼使痛失好友的三元、战马、飞影三人为了报仇真的展开结界，使得仙水计划终于得逞。在这里的魔界通道象征着种族或国家之间的误解与心结，而结界就像是新世纪福音战士中说的心之壁，是对他人的歧视与自卑形成屏障。而三元的灵气次元刀把这个屏障切开，理论上使得所有妖怪都可以无障碍来到人间。就像仙水所说，人类一直敬畏甚至供奉妖怪，可是谁也没有亲眼见过那些 A 级妖怪，这也是仙水真正的心愿，去到魔界看看一直被人类看作地狱的地方真正的样貌。就像一直被圈禁在高墙内的人们，我们之前讲过的晋级的巨人一样，单权者一直谎称墙外有多么的危险，那些巨人有多么的可怕，总有人亡我之心不死，所以要乖乖地待在墙内，断开所有外界讯息，只能相信单权者告诉你的故事。而仙水做的一切就是在这个高墙中开了一个洞，让人们可以看看真正的世界。他们进入魔界后直接从空中落下，身为人类的仙水在摔落地面时忽然全身散发出金色的光芒，整个人飞了起来。在远古时代，人们看到全身被圣光气笼罩的人认为是神的使者，而圣光气就是与自然融为一体，并用自己的圣光气形成了气干斗衣。而飞影即使用黑龙波来提升自己的战斗力，也完全不是仙水的对手。意想不到的是，幽助竟然是魔人混血，虽然人类的躯体死了，但可用妖魔的身份复活，也敢到魔界加入战斗。这一点也是一个90年代动画的特性。在主角群中，看似每个成员都比主角强，但是一到关键战斗，所有人加起来也没有主角能打，甚至其他角色要把力量都集中到主要一人身上。就像圣斗士星矢与教皇最后决战，或者龙珠里悟空使用的元气弹，都是这个概念。主角上场当然不一样，很快就逼使仙水更换了气干弹衣成攻击型。仙水与幽助的一轮恶战之后，虽然略占上风，但幽助毕竟是主角，他隔代妖怪祖父灵魂附体，展现出S 级别的压倒性战斗力，将仙水消灭。其实这正是仙水梦寐以求的结局，因为仙水患有癌症已经命不久矣，他可以死在 S 级的妖怪手上已经是人生最大的满足。由于被祖父上身，幽助的头发也变长，90年代特别流行将头发变长的升级，头发越长战斗力越强，像龙珠超级赛亚人3和亨塔主角头发瞬间变长等等。而仙水并不是富坚义博笔下最强反派，说到亨塔，我想大家都会想起西索这家伙，那古怪的小丑装与那魔术般的战斗方式，再加上新版动画那超有磁性的配音，让他成为亨塔中最有魅力的角色。可是要说到富坚义博笔下最强反派，我想一定是蚁王梅露艾姆了。亨特的世界观比悠悠白书大了很多很多，里边有不同的国家族、种族、派系，甚至还有政治斗争，也有众多吸引观众的角色，并可以在这些角色中找到悠悠白书角色的影射。小杰的爸爸金库斯幽助，奇牙就是飞影，库拉皮卡如同战马，雷欧利有着三元的影子，蚁王梅露艾姆名字意为照亮一切的光。刚出生的蚁王非常冷血残暴，出生没多久便杀掉了多名自己人，原因多半是禁恋时让他感到厌烦。这里影射的是人类本性，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年轻时的我们往往没有耐性，听不进劝告，自以为是，这些都是人需要经历的过程。冷血蚁王是天生的王者，一出生就与众不同，所有人都会攀附他，这样加重了他的自大，这也是出身名门的孩子 子通常会遇到的问题。之后他带领千和蚁族攻占了东果陀王国，开始了一统世界的野心，捕食人类，学习人类的语言与知识。为了打发无聊时间，与国内的棋类高手下棋，运用他卓越的头脑，在极短的时间内接连称霸了各种棋类。在一晚不可一世的时候，遇上了军仪棋的高手蛮女小麦，屡次无法获胜。这时蚁王终于知道自己并不是完美的，渐渐地看到了自己的缺点，也同时开始尝试理解对方。他记住了小麦的名字。这时的他依然认为暴力是凌驾在任何力量之上的存在，征服世界仍然是他的目标。在王意识到自己想赢棋的决心没有小麦那么强时，他扯断自己的左臂，后来在王的同意下让手下替自己治疗。这可以看得出他对达到理想有多么执着，可就这样也无法得到棋盘上的胜利。王忽然觉得只要杀了小麦，自己就不会困扰，可他在看到小麦遇到危险时却不自觉地救了小麦，甚至还会主动保护他。这时的王其实就连自己都没有察觉自己的改变，他开始对小麦有了感情，知道了对方的名字就是感情的开始。有时人以为自己知道自己心里的想法，其实发现最不了解自己的人就是自己。你以为自己恨之入骨的人，其实是你唯一的牵绊。但一个强大到像王这样的人，唯一可以攻陷他的弱点就是内心。而困扰着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。就像我们之前做过的《攻壳机动队》的影片中说的那样，我到底是什么？是精神还是肉体？可王困惑的是名字，所有人都有名字，偏偏自己没有，那自己与木偶有什么区别呢？称号代表着敬畏，而名字代表着感情牵绊，没有名字就没有人对自己有感情，这是王感到孤独的原因。当攻入王宫的侵入者误伤了正与王下棋的小麦时，王散发出可怕的哀伤的气息。这时王对手下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消灭侵入者，而是医治受重伤的小麦，重点是他加了一句拜托你了。一直不可一世的王竟然会用这句话，这表明了他想救活小麦的心愿是强烈渴望的心愿。王的举动是一种对生命展现慈爱的一面，证明这时的王已经变了，不再是那个冷血无情的生物，已经被小麦所改变。原本王只是认为自己是为了统治这个世界而生，人类都犹如家畜一般，但是他现在认为还是有少部分人有活下来的必要，就如同小麦。其实一个生物是冷血还是慈爱，都是感情作祟。什么人值得你在意，什么人与你无关，主要是他们与你的感情有多少联系。就像一个你知道名字的明星去世，和一个无名氏死在街头，对你造成的冲击会不同，即使你从未见过他们。王在与对手作战时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他认为自己正在帮助人类。人类社会以各种势力划分成不同国家，有些国家人民穷得饿死，有些国家让一些无能者把持，他要破坏这原有畸形的世界，重新赐予人类一个虽然算不上平等但至少合理的世界。他不否认自己一开始使用力量与恐惧来达到目的，而那种手段仅限于维持秩序而已。他认为自己已经学会要把力量用在何处，就是用来保护弱小值得活下来的人，绝对不会用来欺凌失败者。他不想与人类战斗，只想与人类交流思想。而代表人类猎人协会会长艾萨克站在人类立场上，不愿与王谈判，直接用快速的斩法偷袭王。不过这招仅仅让王受了轻伤，而王并没有生气，依然坐在地上想与对方交流想法。而艾萨克再次偷袭蚁王，使得王散发出微弱的怒气。不过之后蚁王第三次坐下并说出放弃吧，你唯一可以与我交锋的就只有言语了。但艾萨克认为要是聊天可以解决问题他就不会来了，所以执意要与他一战。在一轮恶战后，蚁王虽然毫发无伤，但是给予了艾萨克高度赞扬，但这却让艾萨克感到蚁王居高临下。蚁王在战斗中逐渐掌握了艾萨克的节奏，斩断了艾萨克的一手一脚。正当王以为艾萨克会认输，叫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时，艾萨克竟然还想一战。当然结果只是造成蚁王有限的伤，但艾萨克已经耗尽体力。这是蚁王说出自己会胜的原因，他们千和蚁族的全体就是为他的诞生而进化，而人类是多元生命，和他们这种无数个体无私奉献得到的恩赐不同。何况艾萨克并不是人类的王。这里似乎讲了不同体制上的优劣，貌似蚁王说的有些道理。如果大家集中力量，总 比多元社会整天为不同意见争吵来得有效率。不过集中力量看似可以有高效率，也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错误。缺少了反对意见，报喜不报忧，长久下去社会将无法判断什么才是真正有利的方案。毕竟人类不是蚂蚁，人类懂得阳奉阴违，懂得欺上瞒下，最后恐怕只会让社会进入万劫不复的状态。但没想到的是，艾萨克还有杀手锏引爆了埋藏在自己身体中带毒的炸弹，与蚁王同归于尽。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，王在他属下的现身相救下再度复活。复活后的王比之前更强，可以说近乎无敌状态，但是似乎失去了记忆。在逐渐找回记忆时，他再次想起了小麦。王为了可以找到小麦，向人类下跪，并告诉小麦自己的名字，让小麦同样对自己产生相同的牵绊，与他继续下棋。明知自己中毒命不久矣，这也是他最后的心愿，不是为了输赢，而是为了那份感情牵绊。蚁王的一生其实并不算很坏，他的思想在不断前进，最后的牵挂竟然是人类的知己。仙雪与蚁王都是九十年代不可埋没的角色，那以后我会继续分享九十年代的共同回忆，那些值得我们回味的经典动画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支持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